其实用两只手叫数不出来，但是他还是爱重复爱音乐，爱爱爱，就像约翰和我的那首歌老说爱大米一样爱。写歌其实不容易，卖歌要靠运气，靠关系，难得最好歌运气好被公司保留，但保留会不会又永远不会被打，就算变成主打版税可能又会中中中。 来来来，看着周景元为人弹吉他，大人间创作的歌很常常，爱情傀儡征服和梦醒了都变成了主打，靠着窗外也听着原为人弹吉他，大人间创作的歌很常常，一点一滴祝音乐的梦想就要像他一样。 来来来，但是这个朋友你们千万不能忘记啊，你看他写了这么多这么多，说真的没有中的歌曲至少一两百首，这么背后总是堆积着高高的寂寞，你看我们爱情也努力学习写歌多久，如今才能听到我们的创作，音乐这条路很辛苦很寂寞，但是想一想其实我们不贫穷。 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

静静地朝你靠，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，我静静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，我喜欢的样子你

最想

在一万英尺的天边，在一

结果依然无缘。

些，是你的人，是你的心，日日夜夜陪我在这里。 真的明白何为 对感情一点也没有感情，只是从来不曾怀疑而来到这里，早已给你我全部的心，难道能够把一切证明？你真的明白何为真心？也许你并不是我唯一的伴侣啊，虽然曾经最需要你给我鼓励，相信你对我付出的是真心真意，我不会我不曾更不可能忘记，希望你别再把我记 受暧昧的痛快。